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无缘又无尽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